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哈，关于买房贷款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呢，如果说有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对这个贷款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要装修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啊就可以了。在上班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2018年的一些买房贷款的一些问题哈。 嗯， 所以说到贷款呢，那天我们也说其实这个银行的利率虽然它在上调，但是呢相比其他的比如说这种理财呀、等等还是低的嘛。 对 对吧，所以呢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一位朋友李峰的问题啊，说大专家好，说我跟我老公一起买了一套房，银行说呢要有主贷人和共同贷款人，请问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另外比如说谁做主贷人会比较的合适呢？ 无论是说这个夫妻买婚房，还是说结婚几年以上考虑置换，其实夫妻两个人啊，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很多时候都是共同买房，共同还贷。那夫妻两个人谁来做主贷人更合适呢？很多的购房人都有这样的疑虑啊。其实有这个疑虑，我们需要认清这个贷款人和共同还款人的区别。在银行这个贷款之中啊，贷款合同里一般把夫妻一方设为贷款人，那另一方就是共同贷款人，参与还款。这也是刚才这位朋友叫李峰的朋友说，那谁作为主贷人，谁作为共同贷款人呢？其实有这样的几个技巧啊。那主贷人呢，应该是选择收入更高更稳定的一方。为什么呢？那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贷款的目的，一方面是减轻还贷的压力啊，那另一方面呢，也是仅靠一方的这种资质很难从银行贷下款来。那建议主贷人呢，选择收入更高更稳定的一方，便于比较容易贷下款来。第二个技巧就是主贷人啊，应该选择相对来说更年轻的一方，这样呢也能贷更长的年限。那银行对于贷款人的年龄是有规定的，一般都是在18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这也是根据不同的银行有更细的这样的规定啊。还有就是选择征信情况好的一方。我们都知道这个月收入和征信是否取决于能不能贷下款来，很关键的一块啊。那由于夫妻办理贷款呢，会以家庭为单位，所以只要有一方这个征信存在问题啊，都会影响这个房贷的审批。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主贷人的记录如果有问题，银行肯定是不会受理贷款申请的。那即便是受理了呀，这个贷款的额度和利率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主贷人应该选择收入更稳定、收入更高的一方。第二点呢，主贷人选择相对来说更年轻的一方。第三点就是主贷人要是那个征信相对更好的一方。这是夫妻贷款的时候的一些技巧。 好的，反正无论是主贷人还是这个共同贷款人吧，当然如果说您贷的款不多，可能一个人就完全可以的话，就没有必要说非要是加上一个共同贷款人了，对吧？就是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比如说您贷的款比较多的话，当然两个人其实也还好。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个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就位朋友卢南说，请问和老婆在办理离婚啊，请问这个房贷的债务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和婚后这个婚后夫妻取得的财产呀，属于共同财产一样，婚后的债务也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那无论是否啊是主贷人也好，还是共同贷款人也好，共同申请了这个住房贷款，那夫妻都有偿的还这个住房贷款的义务。这也是财产跟债务都一样，属于婚后共同的。那什么时候怎么处理呢？如果有这种离婚的情况，只有当房产啊离婚之后判给夫妻的一方，那作为共同贷款人的另一方呢，可以提出这个贷款还款人的变更。只有这一种方式。 对，其实也就是说啊，就是这房子我都不要了，你还让我还款吗？对吧？ 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如果说两边都有一样一半的话，那可能都要去还。或者其实大家都以后可以商量嘛，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到时候给谁，或者说那对方是不是给我一定的补偿，然后呢我的这个贷款这个义务我就不贷了，那就由对方来贷，这个都可以互相商量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小家的问题。他说，老公是主贷人，是不是办理贷款的时候他自己去就可以了呢？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只要是涉及了一个主贷人，那必定要有共同贷款人。那办理贷款时候必须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那涉及比如到时候签合同，包括这个房子要抵押给银行，也是必须夫妻到场啊，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 然后另外嘟嘟的问题说，请问买房申请商贷，除了要看征信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下会拒贷？ 这个拒贷其实有几项啊，除了征信之外，其实还要看的是什么？首先就是要看的是贷款的资格。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买房之前要买房的时候有一个买房的资质认证就可以了。那贷款的时候同样是要看这个的。首先银行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限购限贷的政策，这个是前提。然后呢，就是贷款人的年龄啊，要在法定范围内。刚才我们也说了，一般是18到65周岁。那不同的银行可能还有更多详细的细则啊。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征信。那一般如果是主贷人或者是贷款人啊，有一些信用上的污点，原则上信用卡2年之内。我们讲一个连三累六，连三呢就是连续3个月的逾期，累六就是累计逾期6次。如果达到了这个上限，那证明信用就有问题，银行就很有可能给您拒贷。还有一个就是月收入，月收入跟征信是取决于是否能贷下款来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月收入必须要达到月还款额的2倍以上，这个是硬性的门槛。达到了这个4点才能够贷下款来，这些都是前提。所以说我们在买房之前不要听要先咨询银行的人，这是一般的一个情况，不要听比如售楼处的销售，可能每个销售的素质都不同，他是为了能让您赶快买房而跟您说您这种情况肯定能贷下款来。大家不要有这样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最好多长个心眼去问一下银行的人。那如果是不放心自己的这个征信记录呢，可以提前去查一下，看看自己的征信有没有问题。如果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根据自己的月还款，还有这个房子的总价也好，月还款额也好，包括自己的月薪也好，再去到买房这一步，不要去着急买房。很多的朋友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房子买了。比如房子买了，合同签了，最后到银行贷款那一步，发现自己的征信不好，贷不下来款，那这个就意味着可能要涉及一个违约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对，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贷款的一些问题呢，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您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就说贷款申请的时候，银行会审核贷款人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的上一个问题也简单的叙述了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 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再总结一下，给它细化一下啊。其实是审核这样的几点，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家庭情况，个人的征信、收入水平，包括银行的流水、名下房屋的套数，还有就是这个申请贷款人的负债情况，这也是几大点啊。那个人家庭的情况一般都会审核什么呢？就是贷款人的家庭成员信息，那贷款人的年龄是不是符合银行18到65周岁的这个范围，是不是会影响到借款人的额度和这个年限。那个人征信这块刚才咱们也说了嘛，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也是银行非常看重的一点。那个人征信记录上显示的是一个人他名下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包括有些地区个人征信记录上会显示这个居家水电费，手机是否恶意欠费，甚至在有些试点地区会看到您交通违法记录的一些情况，都会显示在这个个人征信上。包括比如您之前是这种保障房的这种租售人，如果在公租房保障房有一些违规的情况，也会显示在这个个人记录上。然后就是收入水平这块，刚才咱们也说了，那公积金缴存的情况、银行的流水，包括月一般都是 要打印半年的这个银行流水，就可以看到您这个个人收入的情况。 嗯， 那名下房产的数量也会显示在这个上面。那房子的数量，包括您是否之前开过公司、贷过多少次款，因为买房还是买车还是消费贷，都会显示在这个上面。也就是说，个人征信的情况会显示体现的是您之前对于个人的一个征信的一个综合的体现。 嗯，没错。当然这个有些被拒贷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在上一个问题时候其实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哈。征信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这个千万不能把它当一个这个小事儿哈，因为这个真的能涉及到以后大家无论是买房卖房，这都算大事儿了哈。比如说最差的，可能连您出国都不让您出了，对吧？ 是的， 所以说这个 包括现在坐高铁都会给您这样的限制。 对，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这个不要忘了啊，这个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之前呢也是这个有朋友哈，当时可能也是因为忙嘛，他其实可能不是说特意不去还或者怎 样，很多人都是因为疏忽 大意，对，疏忽了，结果呢就是收到了这个银行的一条信息，哎，就是说你这个已经逾期了，逾期一天了，如果你第二天你再不把钱就是打过去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就上到征信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让人家发这个信息，但是发了之后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在一天之内，就是因为现在很方便，有的时候有的老人啊觉得说必须得可能得去窗口啊等等，不用，您只要找到一个提款机存款机，您只要把钱存到你的卡上，银行是自动每天可能会有那么几个点啊，它会来进行扣款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记着，千万千万不能逾期，而且这个不像以前我们比如还个别的可能有个三天啊什么，没有，人家可能就是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最多了。 对，而且逾期是不限说逾期比如说没有还款1000，它可能跟1块钱 是一样的， 同样的效果。 没错没错， 不是说金额的大小。 对对对，当然我建议您如果把钱打进去了之后呢，您随时给银行打个电话问一下，哎，我那款扣了没有，有没有给我上到征信上去，问一下，对吧？就是虽然大家都能理解啊，可能是确实是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工作问题啊，但是这个事儿呢还真的挺麻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 其实还有两种情况也是比较受影响的，会被银行的拒贷，除了征信的问题，那有些人可能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本身他的月薪可能是不够这个还款的能力的，但是呢提供了一些虚假的材料，那提供了这个虚假的材料，只要银行发现这个材料造假，那即使其他的材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有可能被认为这种存在主观的恶意的情况，那拒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年龄，刚才我们讲的是理论上是18到65周岁对啊，但是现在银行的信贷政策比较严格，一般情况下25到40周岁这种借款人啊比较受银行的欢迎。为什么呢？这个年龄段的人被认为是很有还款能力的。如果是超过50岁的借款人，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贷不下来这个款。 没错。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李燕的问题说，请问这个买房交了首付之后，这贷款啊下不来怎么办？说能退回首付吗？这个有点悬。 这个其实咱们在往期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买房交了首付之后贷款下不来怎么办？其实大家在着急的同时也要冷静下来想一下，这个贷款下不来的原因，那有可能并不是您的原因，有可能是开发商的原因。所以说一定要问一下这个银行的贷款经理，这个贷款没有下来是我本身征信记录有问题，还是我购房资格没有到，还是开发商根本就五证不全，还没有到贷款那一步。所以说第一是明确贷款没有下来的原因，那如果真正是自己的原因怎么办？那借款人如果是自身的情况影响了贷款啊，就比如说征信记录不行，之前的负债比较多，银行拒贷了，那是不是可以跟开发商有这样的一个商量？那在签合同的时候是否要有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如果我贷不下来款，就不要算我违约也好，或者咱们双方在协议也好，我把这个房子退掉。那如果之前没有这个协议怎么办？只能跟开发商跟您的销售好好去商量。我并不是说不想买这个房，确实是因为贷不下来款而 买不了这个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如果是您这个个人征信记录有问题啊，它其实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个连三累六，那也是今年如果年底您的征信不好，过一年然后再问一下您的银行这个贷款经理，可能过个一年多的时间，您这个之前的逾期记录可能会被消掉，这也是有原因之一的。还有就是好好的去跟您这个贷款经理去沟通，积极的妥善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没错，另外啊，再说一下，比如说跟这个二手买卖二手房的时候，因为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新房跟这个开发商的一些事情哈。那如果是二手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了，在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因为经常会被忽略，就是因为这个中介他可能就会自己帮你填了，自己帮你填就是一直贷到贷不下来为止什么的，他可能不会写到写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万一有可能，他也会给你写着什么呢？就是你要全款。啊，这个都说不好，因为所以这个为什么让大家自己看清楚？因为不知道中介他有时候勾哪个哈，就是有的时候他会给你直接他就自己给你勾上了，他们可能有一个制式的一个就是格式吧，要不就是一直贷，要不就是我会全款购买， 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是为了促成这个交易嘛， 是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自己看清楚，您自己来去决定，我如果贷款贷不下来的话，我怎么办？因为如果说你在合同当中明确写了这个和贷不下来一直要贷，那您就等着吧。但是人家卖方能不能等，会不会算你这个时间的违约，那就不好说了。那还有一种，如果他给你勾的是全款的话，那有可能你真的就需要自己凑钱去全款。但是如果说像现在很多房子1000多万，是吧，挺贵的， 是 凑不上来这个全款，那怎么办？那你也要面临着这个违约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大家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把每一个细则看得很详细，千万不要说别人给勾完了，中介帮你勾完了，你就非常放心的 非常被动，到了最后真的贷不下来的时候 很麻烦， 非常被动。 没错， 有些人甚至说最后下策只能追加首付款，甚至全款。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他可能也会说因为有的人最开始选的是这个公积金，对吧？然后呢，他会底下也会有一个条框，会写着说，如果公积金贷不下来，底下有选择，比如说转成商贷啊，或者说是变成全款，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就你要把这个真的也要仔细看一下。有的卖家就会特别不想让你，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变成商贷，或者说商贷变成公积金， 对 啊，商贷变成公积金，可能大家有时候不太愿意，或者怎样，或者变成这个商贷和公积金混合贷，是吧？有的卖家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你在合同当中你就勾了，是吧？那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 吧？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很详细的，在这儿也算是再提醒大家一下。好，我们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就说呢，吴昂说想问一下，就是房贷还款逾期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刚才其实我们也说过了哈， 他这是房贷还款逾期了，可能是已经贷上款了，但是每月还房贷的时候呢产生了逾期的情况。 对，刚才不是咱们说过吗，就是说可能还房贷的时候产生了这个逾期，银行可能就会给你一天的一个时间，要不就上征信了等等。 是的，这个也是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使贷上款了，咱们也要按月的去还这个房贷，那一旦逾期了，其实产生的不良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之前其实是有很多比如炒房客炒房团啊，他们同时这个银行杠杆也好，或者是说抱着一种赌的心态也好，买很多的房子，那就会产生这种房贷逾期的情况。那逾期其实也是看一个逾期的时间的，如果逾期按一个比如7天之内1周之内交上这个钱，可能还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首先呢，银行这种贷款机构啊，会先电话去催收这个贷款，提醒咱们借款人还款。那同时呢，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还不还，利率会上浮，甚至每天都会罚息，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一旦产生了这个房贷逾期，也会产生这个不良的记录，那以后贷款办理信用卡，您买车消费贷都会产生影响的，这也会是记录在您的信用记录里，甚至到最后会有资金冻结，您这个房子被银行收回，甚至到了法拍房的那一步，都会，这是最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去利用银行的杠杆也好，或者说对自己的这种经济情况有一个

安居快讯来看第一条信息。临近年底，本市新房市场的供应量呢不断加快。市住建委的官网公示的房地产交易信息显示，本市近日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记者梳理发现，这九个项目呢分别在朝阳、丰台、大兴、密云、房山和昌平。项目主要是先进房，每平米的拟售价也在2万多元到8万元之间啊，可满足不同家庭的一个居住需求。 嗯。这个每平2万多到8万之间，其实跨度还是挺大啊。它其实位置啊也是不同的。那位置相对较好的呢，是这个南二环到三环，这个位于丰台西铁营的一个项目，它是价格也在7万5到8万3之间，但是只有180套住宅。那丰台区的另外一个项目，其实区间也是相似的，在这个怀房村和新宫村，那也是7万8到8万4之间。那2万多的呢，分别是这个朝阳管庄，还有包括这个密云、昌平的一些项目。其实选择的空间，还有平谷选择的空间，包括这个价格跨度也是挺大的。大家如果在年底有这种买房的计划，可以不妨看看这种刚入市的项目。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说到北京楼市啊，这个冬天是来了吗？先进房已经成为了当前楼市的一个供应主力，但是遗憾的是啊，这个翻倍的新增的供应却并没有换来对签约量的一个拉动。新房啊，尤其是先进房网签的数据呢，却并不乐观。除了像银海府啊、明月苑啊等少数几个项目受请之外呢，绝大数项目的网签表现都差强人意。北京市的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说，因为部分项目刚取得预售证和网签滞后性的原因，目前现进房合计网签呢只有3235套，那签约的均价呢是48885元每平方米。那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网签销售率只有18.5%。 嗯，其实我们说北京的楼市进入冬天，其实也跟政策还有供应量的增多是有关系的。那从6月份开始啊，现进房获批入市开始，那新房的供应量也是一种不断增加的状态。那到了今年呢，北京合计开工的这个项目多达了近100个，90多个，那同比啊上涨了140%，也创下了自2012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也就是说，项目多了起来，大家的选择空间大了。但是呢，又是公积金新政也好，限购限贷政策也好，政策的严控的把控，那对于很多手里有钱但是没有资格的人呢，把这些人甚至炒房客也拒之门外了。可能有钱但是没有资格买，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那开工量的增加呀，也使得这种楼市中的新房供应量明显的增多，特别是现进房。截止到11月底啊，北京入市现进房的项目也就达到了30个。那明年呢，19年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很大的供应。那对于现进房的低迷成交，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那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同质化比较严重。那即使不少项目像比如打出了这种标签啊、促销啊，或者是说优惠啊，但是实际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由于新增的这个房源啊，都需要按照7090的政策去要求。什么意思呢？70%的建设是90平方以内的这样的房源。那这种情况呢，就使得18年短短的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那90平方以内的这种小户型、经济型的90平三居，已经供应量已经达到了这个1.6万套。所以说，如此之多的供应量，也是一个现进房成交低迷的一个原因。这个供应量呢，是过去2年的总和还要高出这个2000多套，所以说供应量也是一个原因。那一样的质量、一样的装修标准、几乎一样的这个户型，也是很多现进房面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同质化的原因嘛。那这些户型其实最受欢迎的户型是什么样的户型呢？不是这种大面积的别墅，那也不是这种90平的小户型，反而呢是120平到150平的这种舒适型的三居， 更为稀缺。那有人就问了，今年的限定房可能我不想买了，或者是说我的资格还没有到，明年是怎么样的呢？明年2019年啊，还将有40000套限定房入市，那供应量呢也是今年的2倍以上，所以说明年的选择空间会更大。大家如果不着急买房的，可以留到明年再去观望，再看看，选择的空间更多，甚至说呢有可能还会更便宜。为什么呢？竞争压力一上来，这个供大于需以后，各大开发商就要想办法了，促销也好，或者说让利也好，都会给购房人有这样的优惠和空间。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啊，关于进一步的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转租转借行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那通知呢明确的规定，违规转租转借公租房的违规家庭的信息呢会计入不良的信息档案，自取消资格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允许该家庭再次的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含市场租房补贴以及共有产权住房）。5年以后呢再次申请而且取得备案资格的，应该以市场租房补贴方式来保障为主。 这个通知也是怎么说呢，有利于充分的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那公租房本身就是面对这种低收入人群的，那有人在公租房上再做文章，再去转租也好，或者说钻这个空子也好，其实是真的是怎么说，是失信的一种行为。那之前可能查处了，并没有这种法律法规去对这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惩罚，那现在出台了，那5年之内再次申请，不允许这种失信的家庭再次申请公共租赁型住房，还有这种共有产权房，所以说大家不要钻这种空子。 没错。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就是说想问这个以后问一下是不是严禁只管公房的所有权转让呢？因为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个啊，我就觉得说本身这个公房啊，这个所有权就不是在个人身上， 对，我们有的只是这个租 就是居住权啊，所以说转不转让这事儿根本就跟个人没关系啊。 是的。 另外他还说，就是那如果比如说给自己子女呢，比如说老人身故或外迁，那这样的事情您就要问单位啊，比如因为有的单位说允许，比如说老人身故了，那是不是可以把名字改成这个孩子这个单位同意了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必须要问单位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说可以就可以，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的啊。好的，来我们看下面的一条信息。说近日呢限购松绑啊，抢房啊，楼市回暖啊，各种消息哈不断在这个环京地区来上演。那在经历了1年半的严格调控之后呢，环京楼市到底如何啊？记者呢也是以燕郊为样板吧，这个进行了一个走访。那燕郊呢这座被称为是北京边外的一个卫星城啊，有着和长安街相似的形制的彩虹门是吧，也有着和北京通州相似的密集居住区和车流人流。因为距离北京 CBD 呢仅30公里，那燕郊近年来也是承接了大量的北京外移人口和购房的一些需求。 其实燕郊作为荆州边的一个标志性的区域啊，也受到了很多购房人的关注。但是目前呢燕郊整体的市场也是较为低迷的状态。那截止到11月中，平均挂牌的价格大概是18000一平到19000一平左右，相比去年4月降幅达到了34%，所以说降幅也是比较大的。之前还有人调侃说这个几年的时间可能燕郊的首付就赔光了。其实真正是如果以居住为目的的，也是说房子的涨与降也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大家不要现在抱着比如燕郊房价已经降到低点啦，是不是可以入市，或者是说是不是有炒房的空间啦，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没错。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下面一条信息说的是关于这个丰台那边哈。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呢批复丰台区发改委关于大康携程东侧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一个核准请示，同意北京市丰台区鸿华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来建设丰台区的大康携程东侧棚户区改造的项目。那这块呢是位于北京南站北侧一路之隔的棚户区改造，终于是再次提上日程了。 我们可能有时候有机会去南站去坐这个高铁啊，可能会看到紧挨着南站有这样的一片棚户区。 这个改造工程其实也是在南城发展计划以内的。那今年呢，三年之内其实是南城发展计划不仅仅是这个区域，比如南苑啊、花乡、青龙湖、卢沟桥，包括往左长辛店这些区域都会进行这种棚户区的改造工程，也是城市化建设的一种工程。那涉及了一个棚改、住房、商业、学校、公园整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化的改造，也是对于南城的一个比较大的大事儿。 没错，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哈，就是关于整个安居快讯的一个情况。当然其中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如果还有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那我们下面呢也来看看，继续来说咱们这个贷款的这个事情哈。那刚才呢在我们的休息的期间呢，有位听众朋友发微信给我啊，说想问一下高红梅，说问一下就是在外地用这种商贷买房，说能不能取北京的公积金呢？我们也在节目里统一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是这样的，不知道您说这个外地到底指的是哪儿？ 之前他说的是山西吧那边啊、 山西。其实，在北京上公积金取北京的公积金买外地的房子是有针对性的。那提取北京的公积金啊，仅限购买本人和您配偶身份证、户口本记载的县市或者户籍所在地的省会城市内的住房。再重复一遍啊，您提北京的公积金买外地的房子，这个外地仅限于您和您的配偶身份证、户口本上登记的所在地省会城市的住房。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在外地在哪儿买房还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不知道您说这个山西是不是您或者是您配偶身份证户口本登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是在户口所在地的是可以的是吗？ 对，省会城市内。 省会城市内啊，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要看就是在哪儿买房是吧，您的户口是哪里的 对吧 啊。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刘先生问到说，听说现在公积金不能贷120万了，那新出的政策能给详细的解读一下吗？ 这是咱们今年9月新出的北京市住房公积金新出的这种贷款政策。那之前公积金贷款额度是最高120万，咱们都知道啊。那缴存的时间长短呢，并不会影响这个贷款额度的多少，这是之前的政策。那新出的这个政策跟之前的政策是有所变化的。那贷款的额度与贷款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是挂钩的，也就是说每缴存一年您可贷10万块钱，最高可贷120万。也就是说呢，您想公积金贷款之前想了解自己能贷多少钱，您先要查一下您缴存了多少年的公积金，这个是挂钩的。如果您缴存了5年半就能贷60万，如果您缴存了6年半就能贷70万。也就是说每 还贷半年。 对，半年就是算一整年 啊。 半年就算一整年。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块钱。然后您最好去自己先去查一下缴存了多长时间公积金。 就是缴存了11年才能贷120万。 是的。 所以是吧，这个 对， 千万不要没事儿就换个工作还不把公积金转过去啊。 对 对吧。所以这个年限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啊。这个它跟您所能贷的这个钱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要现在这么来看吧，其实本身公积金它的额度就不高，对吧？ 对， 本身就不够。那这样的话如果在缴存年限再做一个限制的话，其实现在真的很少有人能用到公积金了。因为你想如果贷个20-30万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嘛。 对吧。其实 公 积金啊，一个是利率低，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每个人都要上这个五险一金，也是很多购房人买房的时候的一个首选。但是呢从这公积金新政出台以后啊，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要 想一下了，我是不是公积金够这个额度了，我是不是能贷120万、 嗯、 其实刚才咱们高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能贷满这个120万的人可能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在买房想贷款就不要指着这公积金了、 嗯、 要不就是商贷，要不就是组合贷，大家不要、 嗯、 可能纯公积金贷款的可能就少之又少了， 而且主要这个钱也不够吧、 嗯、对 对, 对， 你想你贷120万，现在的房子起码这300多万吧左右、 嗯、 是吧、 嗯、 这300多万的房子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 嗯、 加上首付什么的，但是如果再多一些的话可能真的就不太够了。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哪怕双方是已婚的，这个他也是不能够这个叠加的，对吧、 嗯、 就是一个家庭就是120万，就是一套房子，就是说如果两边比如说我都够11年了也不能贷240万、对吧， 不可以的，不能够叠加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啊， 对对对， 怎么选择公积金贷款呢，也是看这个公积金缴存年限多的那一方、 嗯、 谁多谁贷的可能就多， 没错。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因为户籍那个咱们说了啊、 嗯、 所以咱就先就不说了啊， 嗯， 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有位朋友这个问一下，说我名下有一套房，那再买的就是第二套房了嘛，那用公积金贷款的话首付大概是多少钱？ 嗯，这个首付得看您这个是首套房还是二套房、 嗯、 这也是公积金的一个新政。那之前的公积金呢，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在公积咱们现就说现在公积金贷款是跟商贷的首套二套是一样的，是认房又认贷，认这个房呢是您名下北京的房，贷款呢是全国范围内的贷款记录，这个贷款记录呢包含商贷跟公积金贷款，也就是说只要是您北京名下有房或者是您全国有贷，您再买房的时候都算二套，都算二套。 嗯， 那如果二套的话呢，首付也是看您买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的。如果是这种政策性的住房，比如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啊，首付最低是30%。那如果是这种普通的房，就是普通商品房啊，那首付也不低于35%。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门槛儿。那如果是首套非普通的房子，那也是更高了，达到了40%。那如果算二套房的话，像这个朋友啊，他是二套房，可能在北京内城买很难买到这种非普宅了、 嗯、 那首付款可能就达到了80%。 对对，然后呢所以要看您的这个还剩多少，是吧？ 对， 而且您现在这个二套呢，它最高也就只能60万吧。 嗯，对， 所以基本上您就差不多全款了。 嗯,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是买二手房的话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嗯、 没错没错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还有2分多钟啊，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非京籍缴纳公积金5年啊、老公是京籍缴纳公积金2年，那以老公这个京籍如果是为主申请买房的话能贷多少万？20万50万？ 这个无论是您还是您爱人啊，都是以家庭名义去购房，无论是谁的名字买房啊，都是按照这个缴存公积金长的那位来计算的。您这边呢可以贷公积金是60万块钱，也是最高的能贷60万块钱。嗯 嗯，所以基本上也就这个数了，是吧？ 对， 嗯，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老张问到说，请问贷款申请人个人征信呢没有贷款记录，老公呢是外地有贷款记录，那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公积金贷款还是是否算首套呢？ 这肯定不是算首套啊，因为您是您跟您爱人算一个家庭单位，那他也是审核的时候呢，也是按照家庭进行审核的。那您二位有过一次贷款记录，公积金再买房。就算二套了，就算二套了。 嗯, 嗯，所以基本上这个一个家庭没有办法、啊、 对， 如果说您这家庭两个人都没有贷过款，哎呀那恭喜您了，这个被 就算首套， 被星星砸中了、 嗯、 对吧，算首套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 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鲜甜软糯肉厚实，枣皮不卡枣。哦对了，还有就是便宜，199元一箱5斤，每斤才39.8元，引起了众多听众的热情订购呀。 没错啊，太热情的结果呢，直接就是导致了订单的暴增，特别呢是分拣装箱的工作人员呢更是任务量巨大。那为了保证红枣呢能够品质如一，我们临时决定暂停红枣的推荐，也是为了呢给朋友们2天缓冲的时间。那想订的各位呢，赶紧要拨打4006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5斤，每斤呢才划算到39.8元的大红枣，我们呢为您包邮，免费送到家。再记一下，4007106。